我两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单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前辈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啊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抬杠铺。 哎，那你看见过鸡吗？不是，你瞧见过鸡没有？ 是什么鸡啊？ 就是母鸡啊。 母鸡啊？公鸡也见过呀。不但见过呀，我还养过呢。什么骆驼红啊，来横鸡啊，芦花鸡啊，我全养过呀。每天喂，他们天天下蛋。 行了，这么说你是专家，跟你研究个问题。 凡是关于鸡的我都懂得。 行，请问你那是先有的鸡呢还是先有的蛋呢？ 先有的鸡呀、 哪儿来的？ 买的呀。先买一对嘛，慢慢的生蛋再孵嘛。 不，我是问你这个世界上是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 哦，那是先有的蛋。 哦，那怎么见得呢？ 哎，这个鸡是蛋孵出来的吗？ 哦，那么那个蛋又是怎么生出来的呢？ 那它是鸭？不，那什么鹅？不是，这那个是驴下的。 驴生的？ 哎，不是有人骂人吗？什么驴蛋的马蛋吗？ 是。 哎，这个驴比马小啊。 对， 驴跟马配了生骡子。哎，这骡子的个头可就大多了。 哎呦，你还真有学问 啊。这个驴有黑驴有白驴。 对， 黑驴多呀，白驴少。 一点不错。 你看那驴呀、常下驴粪球、 那叫拉 啊。那个驴粪球外面是光的嘛、光光溜溜的。长得跟那个鸡蛋差不多啊。这个白驴啊下着下着呢，这个不留神啪嚓，下出个白鸡蛋来。这个慢慢的它就孵出鸡来了。 那么那个黑驴呢，下着下着不留神扑通就下出个混蛋来了，就是你。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驴什么模样的，鸡什么长相啊？有驴下鸡蛋的吗？ 我也知道没有啊。但你这不是抬杠吗？自古至今谁知道是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的呀？ 是抬杠啊，抬杠长知识。 那倒是有你这么一说。 提起抬杠了呀、我有个二大爷专爱抬杠，开了个抬杠铺。 哦，杠房啊。 对，杠房。 专应那个出殡的买卖。 不，出殡他不应。 那他呀，你不是说他开杠房吗？抬杠的吗？ 他这抬杠啊，不是抬棺材那杠，是抬说话那个杠。 哦， 讲究说话抬杠能把人给说倒了，抬倒了。 哦，那怎么抬呢？ 求真理啊。 嘿，这玩意儿听着新鲜啊。 不管谁跟他抬都不能白抬 啊。那怎么抬啊？ 下注啊，得先赌点什么。 哦，就跟耍钱一样。 对，每回抬杠我二大爷总赢，谁也抬不过他。 是啊， 就因为这个他出了名了。人家还送了他个外号， 叫什么呀？ 杠头货。他还收了四个徒弟。这四个徒弟啊，哎，也都叫杠头。 要都叫杠头那怎么分呢？ 大杠头、二杠头、三杠头、小杠头啊。我二大爷叫老杠头。 都杠到一块儿去了。 这抬杠铺就在琉璃厂厂店不远嘛。 哦，拿这个当买卖生意了。 有一天呢，孔圣人到琉璃厂的书铺去找资料去了。 喂，行了，您等会儿。您说谁？ 孔圣人呢？ 孔夫子啊， 啊， 还阿呢？这什么年头的事了？ 那你管呢？我就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 哦哦，对，瞎话啊，得按着实话那么听啊。 孔圣人在无意中看见我二大爷这个抬杠铺了， 嗯， 心想。哦呦，这个杠头是出了名了，他再怎么能抬呀，嗯，也抬不过我去。 嗯， 我得防防这位杠头， 要会会你这个二大爷。 孔圣人进了抬杠铺了，伙计们呢让座献茶，孔圣可就说了， 怎么说？ 我找你们老杠头， 嗯， 您找他有什么事啊？跟他抬杠啊？ 对，抬杠来的。 伙计拿过文房四宝跟一本簿子来， 干嘛呀？ 请您呢，把药台的这个钱数跟您的大名写在这个簿子上。这个呢是小铺子的规矩 哦，生怕人不认账，白纸黑字先写清楚了。 圣人带了10块现大洋， 啊， 那是预备买书的， 哦， 从腰里掏出来往桌上一放， 嗯， 就抬这些吧， 10块现大洋。 伙计一数没错，登记上赌注10元，啊，请圣人签名。 圣人怎么写的呢？ 孔丘。仲尼 啊，姓孔名丘，字仲尼。 这伙计一看傻了 啊， 这四个小杠头一看也闷了。 是谁抬啊？你们 谁敢跟圣人抬呀？ 那怎么办呢？ 赶紧到后院把我二大爷请出来了。 对，找老杠头来吧。 我二大爷见了孔圣人一作揖，嚯，哎呀，今天呢大驾光临，实在是草舍蓬荜生辉呀，啊！哎，倒茶倒茶， 礼貌上的问候。这是 圣人说了，哎，不要客气了，我今天哪是特地来找你抬杠的， 直截了当这道。 嘿，那好吧，按说呢不敢跟您抬呀，可是我开着杠房，要是不跟您抬，哎，我这个买卖呢也就瘪了。 嗯， 为了我这个营业呢，我得跟您抬 啊。 这么着吧，咱们抬着玩吧。 哦，不赌什么？ 圣人说了，那何必呢？何况我一进门，他们就让我办了登记手续了。 现在是白纸黑字，想收回来都来不及了。 那好吧。我二大爷叫小杠头，打柜房呢也拿出10块钱现大洋来摆在桌上，怎么个抬法吧？ 哦，问圣人呢。 圣人说了，咱们俩人抬啊，我要是把你给问短了啊，那不算新鲜，因为我是圣人，你是个平常人，对不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么办吧， 嗯， 你问我， 哦， 我回答你。回答的理由充足啊， 嗯， 那就是你输了。 哦， 回答的理由不充足，我输了，那就是你把我给问倒了。 哎，这很公平，而且还很有风度。 俩人啊坐下了，我二大爷说了，今天我可要对不住了，要跟圣人抬杠了啊。怎么抬法呢？这么办吧，我就拿圣人说过的一句话咱们抬抬吧。 您说的是哪一句话呀？ 敬鬼神而远之。哎，咱们就拿这鬼神呢抬吧啊。 什么意思呢？ 这个敬鬼神而远之，恭敬他为什么又要远之呢？这个怎么个讲法呢？ 哎，问的有道理啊。 圣人说了，这个事情啊很容易明白。 嗯 啊，祭如在嘛，祭神如神在呀，这个鬼神呢原本是没有。 嗯， 信则有，不信呢则无，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 嗯，有理。 我说大爷说了，这个不对呀，您说敬鬼神而远之，信则有，不信则无，这话呀，嗯，我听着不对不对。 怎么呢？ 哎呀，老夫子啊，您得给我们一个准道啊，您不能两条道都占上啊，您让我们往南啊，回头又让我们往北，再说那往西绕也可以过得去，那就不行了。这个鬼神到底有没有，您说有又说没有，这两边都让您占着，那怎么算是圣人说的话呢？ 哦， 信则有，不信则无，倒是有，哎，倒是没有啊。 那到底是有是没有呢？ 你说呢？ 我哪知道啊。 圣人说了，鬼神这样的事啊谁也没瞧见过啊。没瞧见的呢就是空虚的，空虚的呢也就是无啊，那就是说没有啊。 没有。 您这是承认没有鬼神了 啊。 既然没有鬼神，为什么要有鬼神这两个字呢？ 哎，对呀， 为什么有这俩字呢？ 圣人说了，瞧不见就不算说有啊。 是啊，瞧不见就是没有。 哦，瞧不见就是没有。 哎， 那我这儿跟您说话，这个声音您听见了，这个声音在哪儿呢？ 啊， 您瞧见这声音了吗？啊，您能说这个声音没有吗？我这儿热热一盆花，闻着挺香，这个香在哪儿呢？这香味儿是什么样？谁瞧见了？这都是能说有啊，那怎么能说没有呢？ 啊， 您在空气里活着，谁能说没有空气呀？ 这没空气人就憋死了。 这空气是什么样？哦，空气有，香味有，声音也有，怎么鬼神您就说没有呢？ 哎，对呀。 圣人说了，那么什么，那么说这个鬼神呢、啊、就得说有 鬼神了。 有鬼神。 哦，有 啊。那什么模样，身量多高，怎么个长相，在哪儿住，我们给他去封信，他能给咱们回信吗？ 他，哎呦，这圣人怎么说呢？ 圣人没词儿了。 哦，给问住了， 站起来就要走。 哦，孔圣人输给你二大爷十块钱呢。 那圣人出了抬杠铺，是猴舔蒜坛子。 这话怎么讲啊？ 越咂摸越不是滋味。这份怄、哦、 那是得怄啊， 低着脑袋呀、啊、连头都不敢抬了， 臊得慌。 走得还挺快，一拐弯没留神把一个瘸子给撞倒了。 哎呦喂， 那瘸子手里拿着碗东西也掉下来给摔碎了。 人受伤了没有啊？ 那圣人赶紧去扶那瘸子，往起一搀，俩人一照面，嘿，感情认识。 哦，那瘸子是谁呀、啊、 瘸拐李铁拐。 啊，中八仙也来了 啊。他是上延寿寺今儿王致和买臭豆腐去了，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 哎呦，这份乱呢。 问明了情由，瘸拐李不服，要为圣人打抱不平 啊， 要给夫子把面子给找回来。 怎么个找法呢？ 找我二大爷抬杠啊。 那好，抬吧。 圣人不好意思去了，把地方指给了瘸拐李了。 哦， 圣人说，我不陪你了，我在信远斋那儿等你啊。 他上信远斋干嘛去啊？ 圣人一肚子的火，喝酸梅汤去了。 好嘛， 这瘸拐李背着大葫芦 啊， 拄着拐，一瘸一颠的往抬杠铺这儿来了。往门口这么一站，脚杠头以为是化缘的。那什么大师傅，这会儿啊，僧道无缘不打发，您请吧。 啊，拿神仙当要饭的了。哎呦，真是狗眼看人低呀、啊！ 谁跟你们化缘呢？ 啊， 找你们抬杠， 这是买卖上门了。 哦，您呢、啊？这个 他那扮相是像要饭的。 我是瘸拐李元忠。 八仙之一。 哎呦呦呵，这小杠头啊害怕了，不敢抬，赶紧到后院找我二大爷。 找老杠头去吧。 我二大爷赶到门口一抱拳，哎呀，李大仙您里边请坐。 嗯， 让到里边倒茶。李大仙您今天光临有什么指教啊？ 瘸拐李怎么说呢？ 甭客气了，什么光临呢、啊、指教啊，咱们别来这套假招子，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啊、 听说你把圣人给赢了，你能抬呀、啊、所以我是特地找你来抬杠来了。 就是冲你二大爷来的呀。 我二大爷说了，按说我可不敢跟您抬 啊， 您是神仙嘛，不过我要是不跟您抬呢，我这个招牌可就得摘下来关门大吉了。 是啊， 既然您看得起我，我就跟您抬抬吧。咱们是赌钱呢、啊、还是 抬着玩的呢？ 赌钱 啊， 你跟圣人赌十块钱，我也跟你赌十块钱、 啊、 钱不在乎多少，我是要给圣人转转这个场，替夫子把面子捞回来。 是啊，不然老夫子没法混了。 我们这个规矩那我知道。我要是问住了你，钱归我拿走，你问住了我，钱是你的了，掉头就走，绝不含糊。 好，那他们俩谁问谁呢？ 瘸拐李说了，我要把你问短了，这不新鲜。 怎么呢？ 因为我是神仙、 哦、 你是个凡人。 对， 凡人不明白的事情可太多了 啊。 你问我吧，我来回答你好了。 哦，还是你二大爷问。 好吧，咱们现在就要抬了啊。这么办，就拿您本人来抬吧。 哦，就是瘸拐李。 您是谁呀、啊、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瘸拐李呀、啊、 哦，您是卖什么的呀？ 卖什么的？ 什么也不卖呀。 哦，对，不卖什么。 哦，对，那么您是神仙呢？ 啊， 中八仙。 这都废话。 您背着那个葫芦是干嘛的？ 干嘛的呀？ 这葫芦是我们的宝贝。 对，宝贝。 您这葫芦里头是什么呀？ 装的是什么？ 丹呢？金丹。 金丹。 哦，人丹呢？ 喂喂，什么人丹呢？金丹。 哦，金丹。 金丹。 这金丹呢，是我们出家人炼的宝贝， 炼出来的。 炼它干嘛呢？ 哦，有什么用？ 这金丹用处大了，能起死回生啊。 哦， 死人吃了这金丹都能复活呀，还专治内外两科各样的绝症。 对，要不怎么叫金丹呢？ 您别说了。 怎么了？ 别说了 啊。 您这金丹能治病？ 治病啊。 能治什么病啊？ 刚才不是说的吗？内外两科各样的绝症。 哦，什么病都能治得好吗？ 当然了，死人吃了都能复活呀。 这金丹就这么好？ 好。 这金丹就这么灵？ 灵。 有这么好有这么灵的金丹妙药，您是个瘸子、啊、为什么不先把您的腿给治好了呢？ 他、 啊、瘸管里这十块钱也输了。 哎呦喂， 欣赏了这段抬杠铺，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根据民间的小笑话改编而成的一段相声作品《豆腐是命》。 我们影视圈里的演员呢， 啊， 有的是慷慨大方，有的是吝啬小气。 哦，人各有志。那有代表性的人物吗？ 有啊。 谁代表那慷慨大方型的呢？ 葛湘婷。 哦，葛老大 啊，热心公益，见义勇为不说呀， 啊， 无论在饭馆在澡堂的，只要遇见了，没有你掏钱的份 儿。哦，总是他请客。 对，要不然怎么叫老大呢？ 哦，这老大就应该付钱呢。 葛老大是慷慨大方型的代表人物。 那吝啬小气型的呢？ 韩苏。韩老伯比较吝啬。 这位老哥是一毛不拔呀。 那倒不至于。 嗯， 他是花钱要算计 啊， 比较抠一点就是了。 哦，那怎么个抠法呢？ 大伙儿啊常聚会 啊， 心照不宣的呀、 嗯、 轮流坐东。 哦， 韩老伯呀也要请请客。 下饭馆子 那太浪费， 那就家里吃。 买鸡鸭鱼肉啊又舍不得花钱。 那就别请了。 不请又不行。 那怎么呢？ 他平常日子一毛不拔，老吃人家。 嗯， 再不回请一回啊，下回人家也不请他了。 嘿，哦，不请客不行，请客又舍不得花钱 啊， 这可难了。 想来想去，哎，韩老伯想出个好主意来。 哎，有什么好主意了？ 到菜市场啊买了几板豆腐回来。 干嘛呀？ 这一桌菜呀、啊、就跟这豆腐扎上了。 哦，是啊。 桌子摆好了，清一色的豆腐。 嗯， 小葱拌豆腐，皮蛋拌豆腐，红烧豆腐，家常豆腐，锅塌豆腐，麻婆豆腐，虾酱豆腐，油炸豆腐，最后上来一碗菠菜熬豆腐。 嘿，全是豆腐啊。 长风啊就跟葛湘婷嘀咕。 常二爷说什么？ 大哥，这顿饭吃完了吧，我连家都回不去了。 怎么呢？ 我这腿都软了。 吃豆腐吃的。 老哥几个心里都不高兴。 嗯， 这脸上啊可就带出来了。 哦， 韩苏一看这些个老友不乐意了，赶紧解释。 嗯， 那什么大哥，也许您还不知道啊，我最喜欢吃豆腐 啊、 哦、这个豆腐啊就是我的命。 嗯， 我顿顿都离不开豆腐。 哦， 我也不知道您喜欢不喜欢吃啊，事先也没跟您商量。 嗯， 他您要是不喜欢吃豆腐呢，我就再给您换几样菜。 嗯， 哎大哥，咱们哥们儿可不见外，您千万别客气哦。 嘿，他还真有词儿啊。 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嘛，把老哥几个的气儿啊也都给消了。 哦， 葛湘婷那没事还帮着他跟长风那解释呢。 嗯， 这个豆腐是他的命，他喜欢吃豆腐，给我们预备豆腐呢，这也是他对我们的尊重。 哦，那还换菜不换菜了？ 哎，不，别换别换，我们喜欢吃豆腐。 嗯， 吃完饭大家高高兴兴全走了。 哎，还挺圆满的。 过了几天呢，长风啊邀大家伙儿到他家里头聚。 哎，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乔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通过相声作品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前辈名家吴兆南先生。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在台湾表演录制的传统相声作品啊，涉及的类型非常广泛，无论我们是从平哏还是子母哏来区分啊，还是从以说为主以学唱为主，还是从文字游戏类的讲述历史故事的批讲的等等，各种类型的作品啊都出现在他们两位的表演节目清单当中。下边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表演的探讨俏皮话这种语言现象的相声作品《俏皮话》。 我喜欢跟您在一块聊天。 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但是您说话好听。 是啊，我说的是标准国语吗？ 什么？ 啊，标准国语？ 不标准。 我这是纯粹北平话吗？ 哎，这倒可以说。 我糊涂了。 哎，国语是国语，北平话是北平话。 哦，这还有分别啊？ 当然不一样了，国语字正音清。 那北平话呢？ 那是地方土语啊。北平话用儿音的特别多。 哦， 拿一句最普通的话来说吧。哎，别哭了，铁柱。我待会儿给你买根冰棍吃。 哦，这是哄小孩的话。 这一句话里头用四个儿音 啊啊！ 铁柱，待会儿买根冰棍儿。 哎，可不是四个吗？ 哎，这句话要不用儿音就不好听。 怎么呢？ 哎，别哭了，铁柱，我待会儿给你买根冰棍吃。 不好，来根杠子吧，干脆。 不加儿音呢，这话就显着僵硬。 是吗？ 尤其北平人说话有时候啊，引用歇后语。 哦。俗谚， 哎，北平土话又叫俏皮话， 哎， 引用的恰当的呢，非常趣味幽默。 我就喜欢说。 哦，您会说？ 不是，这玩意儿谁不会说呀？ 我可有点木头眼镜， 这话 瞧不透您呢，我的哥哥太爷。 啊，你看这说着说着来上了啊。哎，好，要讲究说俏皮话啊，我是高山上点灯啊。 这话怎么讲？ 我的名头大了，哎，我的哥哥太爷。 有两下子。好，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我是大海里栽花。 这话怎么讲啊？ 我有根横吧，我的哥哥太爷。 要讲究说俏皮话，我是接着墙吹喇叭呀。 此话， 我的名声在外了吧，我的哥哥太爷。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歪着嘴吹喇叭。 这话怎么说呀？ 您吹不了多响啊。我的哥哥太爷。 不，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擀门杖吹火呀，您一窍不通，我的哥哥太爷。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横笛吹火，您呢到处泄气吧，我的哥哥太爷。 要讲 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六月里贴挂签啊，您还差着半年呢，我的哥哥。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腊月贴挂签，您呢、正贴吧，您还买不着吧？这会儿我的哥哥太爷。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孔圣人门前卖三字经啊，您卖不出去了，我的哥哥太爷。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龙王爷门口卖自来水啊，您卖不出去了，不喝也要水费的，我的哥哥太爷。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关老爷面前耍大刀啊，您呐耍不开了，我的哥哥大爷。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老美面前耍大刀啊，您耍吧，您怎么耍他也不懂啊，反正要买你那把刀吧，就我的哥哥大爷。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掀了虎子拜北斗啊，您有点作雷，我的哥哥大爷。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耗子舔猫的鼻梁骨，您有点作死吧，我的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狗长犄角，你洋相了吧，我的哥哥大爷。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扬眉犄角狗相吧，先生。 这怎么先生了 啊？干脆先生吧。 很好，先生。他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脱了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了，我的哥。先生。 哎，你怎么也先生了？ 我也先生吧，咱们用不着那么客气了。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被窝里放屁，你有点吃独食吧，你一人闻吧，我的先生。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光着屁股坐板凳啊，您没板没眼的，我的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光着屁股坐计程车呀，您呢、没那么坐的，留神警员抓你吧，你妨碍风化吧，我的先生。 您这是什么俏皮话啊？您呢？ 啊，说吧。 哎呀，要讲究说俏皮话，我是接着门缝瞧您，我把您给瞧扁了，我的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呀，我是接着笔管瞧您，我把您瞧一点了吧，我的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我是接着筛子瞧您，我都把您瞧零碎了，我的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我是背着脸瞧您呢，把您瞧没有了，根本也瞧不见您了，我的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碟子里头扎猛子呀，你有点折腾不开了，我的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夜壶里扎猛子，您呢翻不了跟。您也下不去了，我的天！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电线杆子上绑鸡毛啊！你好大的胆子，我的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你是电线杆子上绑胆子，您呢、您能好高的胆子，还留神说你偷电线吧，我的先生！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贺人杰的锤呀、您短链，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贺人杰的链呢、短锤吧，先生！ 这要讲说俏皮话的话，您是仰巴着脚下。你是笨鸡，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老太太上鸡窝，笨蛋吧，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卖不了的松花，你呀圣诞了，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隔年的咸鸭子，您那臭圣诞吧，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黄鼠狼下耗子，你呀一窝不如一窝了，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养狗下土狗，一代不如一代，还有点杂种吧，我的先生。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狗咬吕洞宾，你呀不认识真人了，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狗咬狗啊，一嘴毛吧，先生。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老虎带素珠啊，你别假充善人，我的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老虎背十字架呀，您别冒充耶稣吧，我的先生。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老虎掉到山涧里头了，你伤人太重了，我的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呀，您是老虎脑袋上拍苍蝇啊，您那不想活了吧，您也别拍了，干脆你跑吧，先生。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狗掀门帘子，哎，你就全仗你这张嘴了，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王八过门槛，全仗您这一翻了，您那四脚朝天，没人管你了吧，先生。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粪坑子里的石头，你呀是又臭又硬了，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公共厕所里扔砖头啊，你激起公愤吧，先生。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老太太的裹脚条子，你是又臭又长了，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呀，您是吊死鬼的裹脚条子，您死臭死臭的，哎呦，吓我一大跳吧，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老妈抱孩子，你人家的，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不主事啊，大爷瞧上你了吧，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啊100斤面蒸个大寿桃，你呀、你是个废物点心，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100斤面包个大饺， 小子，他没法包吧、啊？他那有多少馅儿啊，先生？ 咱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寿星老叫门呐，你是寿头到家的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寿星老钻坛子，您有点不寿星吧，先生？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寿星老吃砒霜啊，我瞧你活得不耐烦了吧，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寿星老吃维他命，你没个死、啊，你死了谁瘦啊，先生？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四两棉花，您呐谈不上了，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五斤棉花，您呐谈个棉被套吧，先生。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棉花店着火，您没得谈了，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棉花店的水灾呀、啊，您认倒霉吧，那棉花也不当海年卖了，先生。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猴吃芥末，你呀翻了白眼了，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猴舔蒜坛子，你呀越咂摸越不是滋味吧，先生。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猴带胡子，您那一出不出，我的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猴拿狮子的瞎掰呀，先生。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猴吃核桃，您满砸了，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猴吃冰棍满凉了，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猴拉稀，你呀坏了肠子了，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猴拉马三六了，先生。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我是猴骑乐头，我高过去了，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猴骑刺猬，我他没法骑呀，骑上去扎屁股啊，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呐是面茶锅里煮皮球，我说你混蛋吧，你还一肚子气儿了，我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面茶锅里煮灯泡，说你混蛋，你还一肚子邪火吧，先生。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面茶锅里煮茄子，你混蛋大紫包了，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面茶锅里煮秤砣，混蛋到底再砸锅吧，先生。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面茶锅里的煮火箭呐。说您混蛋吧，您那肚子火还中天吧，我的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面茶锅里煮火车头啊。啊，我说你混蛋，你就混蛋的煮得下吧，先生。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屎壳郎带花，你呀、啊，你别跟我这儿臭美，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屎壳郎带花爬竹竿啊，您臭美还不懂过节吧，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屎壳郎逛花园，您那不是这里头的虫，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屎壳郎逛粪堆呀、啊。您是这里的虫，先生。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屎壳郎带花坐飞机啊，你是臭美的满天飞了，我的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屎壳郎带花坐火车，你臭美满地跑，他你臭美到哪儿算一站吧，先生。 他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屎壳郎吹喇叭，你呀臭名在外了，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屎壳郎吹黑管，你黑到一块儿去吧，先生。 这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屎壳郎叫门，你呀你臭到家了，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屎壳郎掉在粪坑子里了，你呀得吃得喝吧，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屎壳郎掉在饼铛上了，忙了转了，我的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屎壳郎掉在药铺里了，你冒充不了大力丸吧，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你是屎壳郎掉在酱缸里了，你冒充不了五香疙瘩头了，我的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屎壳郎掉在面缸里了，你呀冒充不了大元宵吧，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屎壳郎掉在水果摊上了，你冒充不了大鼻涕了吧，先生。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屎壳郎掉在南货店里的，你冒充不了大黑枣吧，小子。 要讲究要哎哎哎，您怎么小子了？ 早就小子了，屎壳郎还先生啊，小子吧。 啊好，他您是黑枣安爪，你算不了屎壳郎，我的先不小子， 你屎壳郎掰爪，你算不了大黑枣吧，小子。 你烧饼安爪啊，你算不了海螃蟹先小子。 海螃蟹掰爪，你算不了大烧饼啊，小子。 你洗脸盆安爪，你算不了大甲鱼，小子。 你甲鱼掰爪，你算不了洗脸盆啊，小子。 你栗子安爪，你算不了大个的土猪猪先，不小子，小子，小子，又忘了不是？ 您那土猪猪掰爪算不了栗子，小子。 啊，你荞麦皮安爪，你算不了大臭虫，小子。 你臭虫掰爪算不了荞麦皮，小子。 啊，你生芝麻安爪算不了狮子，小子。 你狮子掰爪算不了生芝麻，小子。 你黑芝麻安爪，你算不了个子，小子。 你个子掰爪算不了黑芝麻，小子。 他。哎，他我这儿净安爪，你那怎么都给我掰了？ 过手碎嘛。 好，那要讲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兔爷拿顶，你呀窝了鸡就了，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你是兔爷沾巾呢，你也绷了脸了，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兔爷打架散摊子吧，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你是兔爷换伞老陈人吧，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兔爷过河，你呀过不去了，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你是兔爷洗澡一滩泥了吧，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稻草人 门救火，你自身难保的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土地爷扑蚂蚱，慌了神了吧，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猪八戒照镜子，你里外不是人了，我的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是猪八戒洗澡一身泥了吧，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武大郎追兔子，你呀后边赶吧，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武大郎卖刺猬呀、啊，人怂货扎手吧，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武大郎卖凉粉，人怂货哆嗦了吧，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武大郎卖炸弹呢、啊，人怂货硬了的，那没人敢买，流程爆炸吧，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武大郎放风筝，你呀出身不高了，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武大郎盘杠子，上下够不着吧，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武大郎玩夜猫的，您什么人玩什么鸟了吧，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武大郎玩长虫啊，您玩的有点害怕了，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武大郎服毒，你吃也死不吃也死了，我的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武大郎上炕，您上过去了，小子，让你妈抱你吧，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武大郎跳舞啊，你抱大腿去吧，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你是武大郎求婚呢、啊，是谁要你吧，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武大郎做衣裳，你呀、啊，您省材料吧，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武大郎买皮鞋，他你得定做吧，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武大郎上楼，您那上着有点费劲了，我的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武大郎下楼啊，您连滚带爬了，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您是武大郎送礼，你哪瞧人去了吧，小子？ 要讲究说俏皮话的话，你是小子，小子，小子， 干嘛？你急了你？你武大郎，武大郎，武大郎，你呀，你就是武大郎了，你。 你是武大郎的儿子，你呀， 这话 你自个儿琢磨去吧，小子。 你别挨骂了，你。 欣赏了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表演的这段俏皮话，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相声小段《手印儿》。 哎，这俩人一块说的相声啊，就叫对口相声。 这俩人呢，是一掷一迂，一主一辅， 一捧一逗，一搭一档。 站在桌子这边啊，就这个地方的人 啊， 就是为主的逗的。 哦。站在这个位子中间这个副手是负责捧哏的， 我扮演的呢是那个智的角色 啊、哦、我装的呢是那个鱼的人物。 嗯，干嘛还装啊？啊， 这怎么了？ 你让观众们看看吧。啊， 看什么呀？ 这样这还用得着装吗？天生一副呆头鹅的相。 哎，我呀，我这外形就像个呆头鹅呀。 啊， 我这叫老实厚道。 哦，老实厚道， 嗯， 缺心眼半汉子， 你才250呢， 你用不着抬杠， 嗯， 事实胜于行辩 啊。 如果不是反应快，智商高，为什么让我演这个智的角色，你扮那鱼的人物呢？ 这个鱼的这个角色呀，比这个智的人物还难演，所以呢，由我来扮演他。 嗯， 你不能够只凭字面上啊，跟站的地方、什么长的模样乱下断语，来影响观众，混淆视听。 好好好好好，你别借机会煽动群众，干嘛？就这点事儿也要发动群众走上街头啊？ 你气人吗你呀？ 咱们俩的事儿，咱们俩解决 啊。 你不是说你的智商高吗？ 嗯， 怎么办？咱们测验测验。 好，怎么个测验法吧？ 咱们来个智力测验，测测你的智商。 嗯，没问题，我这个脑子可以媲美电脑 啊。 哎，对于这个智力测验呢，我是最有研究。 别把研究这俩字挂在嘴皮子上，我出个题目你答答。 你来了吧。 我这个题目啊，在我们影剧圈里还有很多人都答不出来。哎， 嗯，我就能给你圆满的答复。 圆满的答复， 嗯，错不了。 这话太大了吧？ 一点儿也不大 啊。哎，那我要出了这个题目，你要答不上来怎么办呢？ 答不上来呀？ 啊， 嗯，那算我吹牛吹炸了 啊。 哎，智不如人，我认输，我请你吃酱肉烧饼。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嗯， 好，各位观众朋友，您也都听见了，您给我们做个证。 嗯， 他要是答不上来，他要请我吃酱肉烧饼。 是。 好，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 好。 哎，不行。 什么不行？ 这酱肉烧饼只有我一个人吃，这不行。 你打算让我连观众也请啊？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了，他您也请不起啊。我说呀，请这么多的观众朋友给作证，待会儿就我一个人吃酱肉烧饼，这个太自私了吧。 那 这么样吧， 哎， 咱们来个大家乐吧。 好，谁是组头啊？ 我啊。 你不是说大家乐吗？ 我的意思是啊，酱肉烧饼咱们不吃了、 啊、 也用不着你破费。 好， 我出了题你答不上来， 你唱个歌或者是唱段戏， 嗯， 给大家伙儿听听，大家乐乐，大家乐不是添堵、 啊、哦，这么个大家乐呀？ 哎，行吗？ 当然行啊！哎，那要是你出的题我答上来了，那又怎么办呢？ 哎，一样啊，也该我唱个歌，唱个戏啊！ 好、哦、好，来来来，咱们说话还得算话呀。 当然呢。咱们现在出题 哈，马上就开始。 我也不出那太难的， 没关系，你来吧。 啊，就说说我们家里的事情好了。 哦、你们家的事好。 好，星期天我们家吃包饺子， 嗯， 全家总动员。我爸爸包蒜，我妈剁肉，我哥哥摘菜，我嫂子拌馅儿，我老婆和面。 哎， 这时候我回家了，我老婆求我。 哦， 嗯，包饺子的时候她不回来。吃饺子了，他跑回来了。 嗯，有口福吗？ 我们俩开玩笑啊，他求了我还不说呀，还要打我一下，啪，在我肩膀上打了一巴掌。问你，在我肩膀上留下了多少个手指头印儿？你来了这个， 就这个呀？ 啊， 这叫智力测验呢。 哎，这没大学的资历都答不出来的哟。 你都把这给说悬了。 那你来呀， 我马上就告诉你答案。 你说吧。 他在你身上留下了五个手指头印。 不对，你输了，你给大家伙唱歌吧。 唱歌。你呀，别忙，你给大伙儿唱戏吧。 你唱歌吧。 你唱戏吧。五个手指头印还有错？ 不是五个手指头印， 那是几个手指头印？ 六个手指头印。 啊，六个？哎，不可能，不可能。 嗯， 哎，不可能啊，怎么会在你身上出现六个手指头印呢？ 他我老婆呀是六指儿 啊。哎呦，你太太长六个手指头，那谁知道啊？ 我告诉你说，赢就赢在多的这一个手指头上。 哎，不算不算不算不算不算 啊。你输了就得唱歌，这么大个子干嘛矫情啊？ 为什么？好，那先记账，再来再来。 这还有记账的呢。 这回呀、啊、你再另说一个题目、嗯、我要是答不上来的话，一块儿唱两支歌。 哎，观众朋友，这您可都记住了啊。他要再答不上来，两支歌一块儿唱了、啊、 你出题吧你。 啊，你听这个啊， 说说， 甭换题目了啊，咱还是，你还是答不上来、啊、 你来吧。 星期天我们家吃包饺子，全家总动员。我爸爸包蒜，我妈剁肉，我哥哥摘菜，我嫂子拌馅，我老婆和面。 哦，还这套。 这时候呢我回家了，我老婆啪给我一巴掌。问你，在我身上留下多少个手指头印？ 六个手指头印。 嘿嘿，五个手指头印。 怎么又五个手指头印了？ 这回呀、啊、他换左手打的、 啊、换手了。 哎，俩歌一块唱吧。 别忙别忙别忙。哦，他是这只手是六指、 哎、 这只手不是啊。 哎、 哦、再来再来再来、啊、再来再来， 还猜啊？ 再猜不着啊。我一块唱四个歌。 四个歌啊、 哎、四个。 听这个 说。 星期天我们家吃包饺子，全家总动员。我爸爸包蒜，我妈剁肉，我哥哥摘菜，我嫂子拌馅，我老婆和面， 一样。 这时候我回家了，我老婆左右开弓给了我两巴掌。问你，在我身上留下多少个手指头印？ 一边五个，一边六个，一共十一个。 一个没有？ 怎么会呢？ 我一闪身他没打着。 嗨，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几段吴兆南先生啊在宝岛台湾和魏龙豪先生录制的相声作品，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今夜就能从书中逃回到这个世界，我不明白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 爱我的爸，听我的妈，说了那么多你能明白吗？不是要反抗，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